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如果你的家里没有厕所，生活会是怎么样呢？这似乎难以想象的情景，却是印度当今很多地方的社会现实。男人在街边河沟里方便，而女人则要每天凌晨4点多结伴去远处的树林里解决，还要躲避沿途偷窥的男人的目光。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印度喜剧剧情影片《厕所英雄》。这部影片是由史里纳拉扬辛执导，阿克谢·库马尔、布米·佩德卡尔主演的印度女权主题影片。影片在2017年的8月11日于印度上映，4月21日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举行了展映，6月8号在中国上映。2017年《厕所英雄》的印度票房收入超过10亿卢比，折合人民币将近1亿元，位列年度票房前10。虽然这部影片的口碑不错，但是票房成绩不佳，最终获得了不到9500万人民币的票房。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了读书人家的女儿贾亚嫁到了村庄里的一户人家，难以忍受家中没有厕所的现实，让丈夫凯沙夫想解决办法，否则就坚持离婚。她的丈夫为了爱情不惜与整个村庄的文化习俗抗争，掀起了一场女性厕所革命的故事。有些听众可能会问，不就是建一个厕所吗？这能有多难呢？但是这事儿放在印度的话就真的很难。这不仅仅是设施建设的问题，更是社会观念与传统思想的转变问题。那么究竟社会的阻力有多大，就让我们一起在电影中寻找答案吧。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凯沙夫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因此家中有很多的规矩。而最让凯沙夫头疼的是父亲在占卜后给他定下的娶妻要求。凯沙夫的妻子左手必须有2根拇指，这导致了35岁的凯沙夫至今还是单身一人。虽然凯沙夫生活的环境里有很多封建观念，并且女子地位低下，但是凯沙夫和弟弟纳鲁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崇尚男女平等，支持婚姻自由，并且不相信那些封建思想中的有关命运的说法。凯沙夫开了一家自行车行， 一天，他在向一户上等人家送自行车时，对那户人家年轻漂亮的小姐贾亚一见钟情。虽然身份地位有差距，但凯沙夫并不在乎，展开了疯狂的追求，甚至把贾亚的照片放在自行车行的广告里。在交流之中，贾亚也发现凯沙夫并不像印度的普通男人一样，他风趣幽默，尊重女性，思想开放前卫，但还是对年龄上的差距怀有芥蒂。一天，凯沙夫的疯狂追求终于让贾亚感到厌烦，他走到凯沙夫面前，严肃相向： 你还有完没完？到处跟着我，你用我的名字，你朋友都取笑你了，你不停地盯着我看，一定看得很心动吧？你暗送秋波送够了没有？到现在满足了吗？你们男人觉得对女生眉来眼去的很正常吗？啊？你看着我，我在跟你说话呢。这种事不适合你，你都多大岁数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可能。 女士。 什么事？ 我想我们之间已经产生火花了，只是你没有看到，或者是你故意忽略。 忽略现实的人是你，我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明白了吗？ 虽然我的大学没有毕业，但是我的常识要比这里所有人都要好。我爸是班智达，但我也会在祷告后吃鸡蛋。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这个村子里的孩子没有谁能跑得比我还快。从墨镜到 T 恤，我全身都是冒牌货，但是我的心可是真的。你现在要想清楚，你是要嫁给会计、医生或者工程师，还是想寻找此生的挚爱。哦，对了，我坦白跟你说吧，自从我遇见你的那天起，我知道我愿意为了你与全世界为敌。至于你抱怨我跟着你，好了，我删了我的号码，你的号码我也删掉了，那就再见了，我们走。 凯沙夫的一番话击中了贾亚的内心，而凯沙夫竟然也说到做到，再也没去找过贾亚。贾亚内心感到失落，一番思考后，他发现自己其实也已经喜欢上了凯沙夫，于是他到车行找到凯沙夫，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两个人幸福地在一起了。几个月后，到了两个人的婚期，贾亚的家人看出凯沙夫思想开放，而且很爱贾亚，所以很支持他们的婚姻。而凯沙夫也找裁缝制作了一个假拇指，在父亲面前蒙混过关，婚礼如期举行。新婚当晚，贾亚住进了凯沙夫家，可是凌晨四点，贾亚便被敲窗户的妇女吵醒。原来这个村子里没有厕所，女人们每天凌晨四点都要拿着便盆到很远的树林去上厕所，这让出身上等人家的贾亚难以接受，他叫醒了凯沙夫： 你为什么不早说？ 那路已经跟你说了玛丽卡的事了。 好了，别开玩笑了，为什么那些女人要叫我出去？你家没厕所吗？ 什么？你说厕所？没有厕所。 我家里就有厕所，结婚之前你怎么不说？ 说什么？说我们家没有厕所？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我在哪儿方便？ 别人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呗，搞好关系，认识一下尿壶妇女会的那些人，做他们的会长。 做他们的会长？ 哎，等等，不就是个厕所吗？你至于这么生气吗？ 如果我早知道的话，就不会嫁给你。闪开！ 贾亚让凯沙夫必须想到办法，否则就不再住在这里。但是当凯沙夫提出要在家里建厕所时，父亲勃然大怒，说这是亵渎神灵，绝对不可以。没办法，凯沙夫只好不断地想办法。他先是借串门让贾亚偷偷用别人家的厕所，但这像做贼一样的事情并非长久之计。他又想到可以等火车在村子里停靠时，用停靠的那七八分钟让贾亚上火车上的厕所，这个办法成功了很久。然而有一次，贾亚用火车厕所时，外面几个人把东西堆到了厕所门口，导致贾亚没能从里面及时出来，被火车拉到了下一站。贾亚很难过， 决定如果丈夫不想办法就不再回家，于是她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与此同时，贾亚之前在做家务活时不小心落在骨堆里的假拇指被凯沙夫的父亲卡卡发现，卡卡找到儿子勃然大怒： 你这混账，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混账，这个给你，这个就是你做的假拇指，这不是给我的，也不是给宗教的，是你媳妇儿，你那个高贵的媳妇儿摘下来留给你的，现在你犯的是罪孽深重，我救不了你，哪怕神也不能赦免你。 但是爸爸，嫂子， 闭嘴，你不准在这个家里跟我提起这个人。 好的，爸爸。 竟敢做假拇指糊弄宗教，别装了。 凯沙夫此时还在为厕所的事情发愁，他突然心生一计，去移动厕所的生产厂偷来了一个移动厕所藏在家里，谁料第二天就被人发现进了监狱。凯沙夫的奶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人，她实在气不过，找上了贾亚家的大门，对贾亚的父母大加训斥： 你养的女儿到底是怎么想的，我那个孙子为了他去剧组偷厕所，现在因为盗窃被关起来了，而你家公主呢，为了厕所的事赌气跑回了娘家。 你也是个女人，没想到您会这么说。 我是女人才这么说的，做女人就得事事妥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竟然跑回了娘家，没有这么干的，我们村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事儿，都是你教育的好。 奶奶身后正走过一对要去野外方便的女人，贾亚生气地走了过去。 又出去方便吗？啊，男人可以在自家后院方便，但我们是女人，我们做什么事都得多受苦，是吗？我们应该什么都妥协，因为传统文化要我们妥协，还要让我们控制三级，等天黑了再去解决。男人能白天方便，女人只能在夜里解决。还不让我们说，如果有男人偷窥，那就把脸遮起来，但就是不能说。如果有色狼向你闪手电，要遮住脸而不是遮住屁股，好让他向朋友炫耀时说，我看见了，但我不知道那是谁。他们每天用车头灯照你们，但你们却一直不痛不痒，你们还很开心，因为这样药壶妇女会一路上又有话可聊了。没事的，妮兰，如果你来月市就别去庙里，火葬柴堆烧着就离远点，如果你们想解手就到村外去。可为什么，为什么要制定这些规则，为什么只针对女人？错的是他们，但现在却成了女人的错。 你想怎么样，佳雅，让我们也离开夫家吗？回娘家也没有厕所的，对吧？ 我不知道，我只找到了解决我问题的办法，但问题是你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以后大家都会住在湖里，可现在这湖困住了你们。用这个湖为你们丈夫盛水吧，看一看他们会不会生气。 随后贾亚找到生产厂的老板，求情把凯沙夫放了出来，而凯沙夫这件事也上了报纸，让他们村子被电视台的人盯上了。凯沙夫来到贾亚家找他，但是没能让贾亚回心转意。贾亚对他说，你们借用传统和风俗乱搞名堂，出了问题就用权宜之计来逃避，你们想改变别人却从来不改变自己。这一番话让凯沙夫彻底觉醒，他明白自己之前一直是在逃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现在的凯沙夫真的要为了贾亚对抗全世界了，他不再妥协让步，坚持要在村子里修建公共厕所。可是在接下来的村中集会上，他提出这个想法却遭到了全村人的反对，特别是村长还对他大加讽刺： 不要妄想挑战我们的文化，魔奴法典里写得很清楚，人不能在自己的家里面方便。乡亲们，你们说罗摩神和西多神在丛林里建厕所了吗？ 没有， 没有。 你看看， 谁来念完那首经文？村长，你是不是已经忘了还有下一页？经文里面还指出， 人不能在河边或者水域附近随意的方便，还提到了在方便之后要洗手。你们不仅忘了洗手，甚至还违背经意在河里洗屁股。你们这些人以自己的方便随意的利用宗教，这你又怎么说？反正没有人懂梵语，你就随便说方便自己，不用你教我怎么用经文。村长，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不管我妻子回不回来，我都要在村子里面建厕所。拉达拉达。 随后凯沙夫找到了更高层的领导，本以为这是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的，然而领导却告诉他，政府早就在村子地下修好了下水道，可是村子里的人把本应建厕所的地方都占用了，还关闭了下水道的开关，不让人建厕所。凯沙夫明白了观念问题对人残害的严重性，他回到家宣布自己要在家里修厕所。父亲卡卡非常生气，虽然无法制止，但是以绝食来抗议。凯沙夫不领父亲这一套，坚持修完了自己家的厕所。正当他要叫贾亚时，却看到父亲带着一帮村里的人毁掉了他刚刚修好的厕所的房顶。他生气地夺过来用来破坏的锤子，怒吼着对看热闹的村民说， 灾祸被我阻止了，偷了我们的人家建了厕所，但这里什么都不会改变。要是受伤了就涂抹污土，扭伤了就涂点口水。如果粪便和厕所那么不堪，为什么神要给我们一个胃？没有胃就不需要厕所。尊敬的村长，打开你的经文告诉我，所谓的道义责任就是让我们的妻子丢人现眼吗？露天方便能救出我们吗？说呀。我问你，萨弗里，你生了六个孩子都不觉得羞耻，但怎么提到厕所就不好意思了？你们把羞耻、宗教捆绑在一起，你们这些人才应该感到羞耻。班智达，你看到儿媳妇登报觉得很羞耻，但在排水沟撒尿就不羞耻吗？女人都慢慢地离开了这里，我们还困在这盲目的宗教游戏里，要不了多久，别人再也不会把女儿交给你们，没有人愿意嫁到这里来，你们就孤独终老去吧。走啊，回家庆祝去吧，去庆祝吧，给你们的孩子讲故事，说你们多勇敢，毁掉了凯沙夫的泰姬陵，去吧，说去吧。 贾亚看到凯沙夫为他真的倾尽全力，他也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对外宣称他们因为厕所要离婚，这惊动报纸和电视媒体，引起全国范围内的热烈讨论，从而逼迫政府作为。两个人分别接受媒体采访，讲明了一定要修建厕所的想法。可是凯沙夫、贾亚二人的计划似乎没能奏效。深夜，两个人难过的在野外见面。 我们也无能为力了，我们既没有惊动政府，也没能改变爸爸，计划都没按设想的发展，甚至我们的离婚计划也失败了。 那又怎么样？等到明天早上，我们去撤回离婚申请。嗯，我们离开我们的家，建造我们自己的小房子。 我不能破坏你和你家人的关系。但我能结束这场婚姻。是我一个人的战斗，每个女孩、每个女性，她们都在看着我。如果我现在放弃，其他女性再也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战。 你现在真像领导。 成为我妻子后，爸爸对你那样，你仍然能为他做饭。你甚至试过去野外方便。今天你准备离开我去改变这个国家，这样的你更让我觉得你是好妻子。我们就要离婚了，电话给我，拿去，我已经把我的号码删了。为了你，断头台我也愿意上。离婚不算什么，明天家事法庭见。拉达拉达。走吧，我送你回家。我发誓不会和你私奔的。 村子里的女人们渐渐明白了二人的良苦用心，也开始反思醒悟，全国各地也开展了游行抗议，政府领导开始重视这件事情。为了让手下改变官僚作风，他命令把政府办公室的厕所关闭，直到解决完两个人的问题为止。终于，就在法庭上，法官即将对两个人宣判离婚时，政府送来了文件，强令建公厕工程正式启动，二人可以不必离婚。此时，凯沙夫的父亲也终于转变了自己的观念，接受了儿子的想法和这个有前卫思想的儿媳妇，一家人愉快地回家了。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印度影片《厕所英雄》。从《摔跤吧，爸爸》到《神秘巨星》，再到这部影片，印度电影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反映社会的问题。电影中看似只是简简单单的建厕所问题，但是背后却是积压已久、难以抵抗的传统文化中对女性妥协的要求和对人正常生理需求的病态压迫。以个人力量抵抗泰山般顽固的所谓文化，本就是一件几乎无法完成的事情。但是改变观念更大的阻力是来自那些受到压迫的人，他们不想改变，还要怪罪改革者惊扰了他们的好梦。电影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这场斗争还没能胜利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些清晨到田间方便的妇女，他们在家庭社会当中卑微至极，但从来不想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甚至还要帮助压迫者教训那些为自己抗争的妇女，对他们说，身为妇女就应该懂得妥协。这就像鲁迅先生笔下写到的吃人的社会，整个村子里的可怜底层百姓，想到的不是彼此扶持度过困境，而是彼此算计陷害。可以说这是跨越时代与国界的受压迫者的特有文化，是有福或许可以同享，但有难必然无法同当的劣根文化。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编辑老白、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जो भी मिलता है मुझसे सुनाता फिरता हूँ दूर रहना इस माया जाल से वरना तेरा जीना दुश्वार हो जाएगा खस्मत प्यार हो जाएगा 女士，您的茶。 खस्मत पगले प्यार हो जाएगा।